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从今天开始是我们这个季度的第一次有关于宣教啊，宣教年度的第三季度。那么在这一季度当中，我们要围绕着宣教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和信息的讲台，以及包括主日学啊，还有团契分享等等，包括我们年度的这个培灵会。那么这三个月当中，希望通过这三个月我们进行讨论训练，达到认知宣教的重要性，如何宣教，如何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教会历史中宣教人物是如何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从而让我们献身宣教事业。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宣教事业在这个全球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我们也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在宣教事工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难题，有时我们无从回答。比如说当你传福音取得成果有人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你会让他鼓励他去接受洗礼。那么但是很多人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要洗礼，对洗礼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呢信主多年还是在外面徘徊着。那么到底信耶稣应该不应该接受洗礼，洗礼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洗礼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统管万有的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你的吩咐你的教导是让我们信而受洗，并且让万民都能够听到福音。主啊，就求主耶稣基督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同被义灵所感，被圣灵充满，求圣灵引导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保护我们。我们把一下的光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受洗是新的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值得纪念的日，因为我们今天有八位，实际上呢是九位弟兄姐妹接受了敬礼九位，那第九位没看见那实际上九位，那第九位呢是我们葡萄园团契的朱丽颂他已经搬到了这个德克萨斯州他呢给我们今天早上报告的喜讯，他今天同时和我们一起受洗受敬。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也是巧合，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神的安排一直一直是我们葡萄园团契为他们祷告真是感谢主那么另外呢，我们下一周还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浸说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时代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那么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之一就是受洗这个日子因为是这个日子呢是让我们蒙福的日子，是我们与神立约的日子，是我们见证主他的救赎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受洗的意义，首先呢受洗是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做一个新造人的记号，再说一遍受洗是我们在神面前作为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记号。当我们受洗之后，表明我们与以前的生活一刀两断，并且开始新的生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基督徒从受洗的那天起就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受洗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悔改。受洗若不悔改就不能受洗，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么这里向我们提醒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洗礼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与神 立约的凭据。圣经记载，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以色列人生下来的时候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当时就是割礼，割礼就是以色列民与神立约的记号。那么这是旧约当中，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耶和华又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就是旧约时代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你说割礼，割礼是一个礼仪啊。那么礼仪的话，我心里敬畏上帝，那我不可以，我可以不遵守这个礼仪吗？上帝说不可以。上帝说，凡违背了我的约的，必要从民中剪除。同样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借着洗礼成为立约的记号和凭据。受洗是主给我们的邀请，受洗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知道洗礼在新约当中，约翰有洗礼，耶稣有洗礼，但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洗礼是表明从此以后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神家的一员，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洗礼是得救的标志，相信并且受洗就可得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洗礼就可以得救，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受洗不能使人得救，而信而受洗的才可以得救啊！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说无论已经受洗的还是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明白受洗的意义，过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新的生命，与主联合，蒙上帝的祝福，将身体当作活祭献在台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与主联合。基督教啊，有礼仪吗？有。我们基督教呢，一共有两个礼节，就是洗礼和圣餐。那么这两个礼节都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设立的，所以历代以来教会一直遵守着。当初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已经就吩咐门徒给人施洗，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受洗是属耶稣基督的记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的名下，也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向神、向天使、向人、向灵界来公开表示一生属基督的标志。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属魔鬼的，而是属世界的。现在呢，我们信了耶稣就不是这样了。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听从魔鬼的，与神为敌的，是罪的奴仆，但因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脱离了魔鬼的辖制，进入了自由。所以说现在我们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受洗是属基督和属神的记号。再说一遍，受洗是你属基督和属神的记号。第四点，受洗是罪得洁净的见证。首先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洗礼的水并不能除尽我们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而洗礼只是内心的见证，我的意愿。洗礼的希腊文就是 baptisma， 说明用水洗净的意思，这是在希腊文当中来表示洁净的意思。这个仪式不仅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其他的很多的宗教也同样的解释。在旧约里面就有洗礼啊，提示的洗礼的意义啊。旧约里面啊，在挪亚时代啊，神用洪水之前啊，是那些进入方舟的 为表明借着水蒙恩得救的洗礼，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的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个过程他们是怎么受洗呢？是在云里和海里接受的洗礼，为归入摩西之恩约得蒙救赎。这是在这哥罗西书第二章。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初期的基督教会以洗礼来说明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为救主，内心被圣灵洁净，罪恶得以赦免，成为属基督的人，而因而被教会接纳为会友。所以会友要接受洗礼以后才能，所以说洗礼是为了说明基督徒是与耶稣一同定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事实。既然是与耶稣一同定死、埋葬、复活，洗礼以后的人还可以和以前一样的犯罪吗？断乎不可。圣经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是吧？在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第五，受洗是得救的见证。使徒彼得在举例挪亚当时的洪水代表我们现实的水里的时候，挪亚一家人进入了房中而得救，因而呢，我们乃是借着洗礼是归如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受洗是向世界来见证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恩。因此我们说挪亚经过洪水，经过洪水而得救，而我们是经过水洗向他有了得救的见证。好，第六点就是洗礼受洗是与基督联合的象征。受洗是与基督联合的象征，我们相信主不但是罪得赦免得蒙拯救，也同时得了他的生命，因为得了他的生命，所以在他的里头，当他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一同和他埋葬，同钉同埋葬同复活。正如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知道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就有亚当的生命在我里面，亚当犯了罪，我们也有罪在他里头。亚当犯罪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但是我们却在亚当里头了，照样我们接受了主的命令，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里面。洗礼是这种联合的象征。第七，受洗是成为一个身子的见证。保罗以身子来讲明教会的真理，肢体虽多，身子只有一个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个肢体啊！我们什么时候受洗，什么时候就成为一个肢体。我们在教会中互为肢体，是共同有一个生命，互相相助、相爱、相顾。因此，受洗是成为一个身子的见证啊！受洗的条件是什么呢？就四个字啊：悔改。相信，悔改，要悔改，要相信，才能受洗。说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真正的重生，何时我们就可以受洗？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受洗是让我们与基督有了这样的关系。第九点，受洗信仰 和受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是经常有人问的问题，信仰和受洗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了上帝，真正的领受了圣灵重生，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受洗不受洗，你就是基督徒。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真正相信上帝，真正的领受圣灵的重生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基督徒，但是有机会受洗，而不受洗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再说一遍，有机会受洗，但是你不接受，不愿意受洗，是要向上帝交账的。啊，我这里不敢说你不得救的，不是啊。刚才我说了，肯定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有机会受洗，不愿意受洗，这个时候你要向上帝来解释，应当受洗表示你顺服上帝。受洗本身不能叫你得救，但是得救的人应当受洗。我再说一遍，受洗本身不能让你得救，但是得救的人应当受洗。这是圣经的教导，真心相信的就应当预备心受洗，因为受洗是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在天使面前，对己对世界表示我在人面前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洗礼，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应当受洗，这是神的吩咐，我们应当遵守。但是有没有人没有受洗啊？这个有没有人已经受完洗了不得救的吗？有啊，谁呀？哎，受完洗了没得救，圣经里面的人物啊，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提到的西门，他已经受洗了，但是他没有得救。彼得对他说：“你与你的金钱财王啊，钱财一同灭亡吧！你与这道，你与这道什么无分无关。”这是接受洗礼没得救的。但是没有受洗就得救的有没有啊？也有，我们都知道是吧？哎，就是说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没有接受洗礼，但他绝得救了，对吧？但是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三节说，听到这里你说感谢主啊，今天我不必受洗了，因为牧师在这台上已经说了啊，哎，不受洗能得救有根据。但是还有一点你要清楚的知道，你不是那个强盗，你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啊。当耶稣啊，因为他是没有机会受洗，但是我们有机会却不愿意受洗，对吧？所以我们要向上帝交账的，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是让我们受洗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愿意在神面前要真实要。但是有人说我神感动我啊，受点这个受这个，有的时候受洗以后呢，感觉到啊，我要再受一次啊，我自己好像没有啊把握，是吧？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也有啊。但是你不管你受多少次洗，你只要你的理性清楚，你愿意接受啊，那么你，但是不一定说是啊，这个水干净啊，上一次我洗时候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约旦河啊的水呢，实际上非常的污浊啊，像黄河一样，它是流下来的啊，这个泥土非常大。所以我们起初这个约翰施洗的时候呢，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说注意水接近不接近，所以洗礼不在乎形式，乃在乎什么内涵，是吧？洗礼的内涵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好，那么谈到这里，洗礼和圣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好多人都问我啊，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啊，你没有接受洗礼不能领受圣餐，对吧？但我们为什么牧师每次说你要如果没有接受洗礼的话，当饼和酒啊杯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请你传给别人，就不让我吃也不让我喝啊？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没有接受洗礼，就表示在众人面前他还没有承认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你在众人面前不敢承认主，那主在父面前也不敢承认你。所以 在众人面前承认是很严肃的事情，而耶稣基督也认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啊，大逼迫来临，中国尤其是啊，很多人就说你信耶稣不是信不信啊？你不信的话啊，就革命群众；你信的话，反革命，举哀悼。好多人就说我不信了啊，为了逃避这一难。但是他后来他说啊，我当时心里相信，但我口里啊不敢说，挨打啊。像这种情况下呢，叫做软弱啊，这是在软弱，因为这不是说我真正不信了，但是说他软弱跌倒，这是一种亏欠，他可以悔改啊。像这种情况可以悔改，有悔改的机会啊。你有的人还要自杀呢。你像那个谢默善，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在我们教会聚会啊，谢默善啊，他现在可能就身体非常差哈。他在监狱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踩着凳子去把这个灯泡找出来啊，要过电，要自杀。他一踩一过电，因为他踩凳子嘛，这一过电以后，他一下子就晕倒就下来了，就没死哈，好几次。没死成，后来以后他就说这是一种亏欠啊，这种软弱啊，但是并不是说他不相信主了。所以说，但是洗礼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撒旦面前，在圣徒面前，在世人面前宣告我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成为属于他的人，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在众人面前承认，主才可以受洗。受洗的人是应当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施洗。因此我们把洗礼和领受圣餐联系在一起讲的话，真正重生得救是因为人承受基督的宝血，把他的身体掰开，用这样的救恩来买赎回来，于是他就愿意在众人面前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们就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饼，拿主的杯，拿主的饼来纪念主，这是应该的。所以这是洗礼和圣餐的关系啊。洗礼我们知道，在1520年的时候啊，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一文中，他写到了有关于天主教一共有7个圣礼啊，一个呢就是圣餐啊，洗礼、坚信礼、婚礼、受职礼、告诫礼和这个临终抹油礼啊。那么这七个礼呢，后来这个马丁路德给他简成2个。那他认为圣礼应该具备3个要素：第一，记号啊；第二，人的信心；第3，上帝的应许。所以7个圣礼中，只有圣餐和洗礼才具备这3个要素啊。所以加尔文的后来在这个啊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说这个他界定说，圣礼是为这个标记啊，借此呢我们可以在良心中印上他对我们的善意的应许，来支持我们软弱的信心，而我们则在上帝和众天使面前以及众人面前证明我们对上帝的虔诚的心。这是加尔文说的啊。所以加尔文的提到2项啊，和这个路德是一样的啊。那么第3项呢，它不太一样，但是呢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啊奥古斯丁啊，他的主张，他说是圣礼是上帝无形恩典的有形标记。再说一遍，是啊，这个奥古斯丁说圣礼这个是上帝有无形恩典的有形的标记。所以我们知道信仰的坚固与增进我们将归于圣灵，这是加尔文说的啊。说圣灵与圣礼是相连的，加尔文说。那么圣灵啊，就是说圣灵与这个圣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圣灵才能发生这个效力啊。那么只有圣灵的力量才能够啊深入来感动人的心。说一切运行在这个运行的能力都属于圣灵，而圣礼是为工具，是一个工具。因此圣礼若没有圣灵是空虚无用的，而圣灵一旦 在人的心中应许，说圣灵，圣灵呢就能够发挥惊人的作用。说加尔文最后，他结论说，这个若没有圣灵的感动，参与圣礼也得不到益处。但是只有通过圣灵，圣礼才有助于信仰的坚固，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说，啊，第八章说这个《使徒行传》在耶路这个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这个他们那里去啊。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啊。那么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这个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圣礼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耶稣本身就给我们做了受洗的榜样，是吧？洗礼的榜样，是吧？耶稣以洗礼作为他传道的开始啊，他开始之前他要先受洗啊。所以说在路加福音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有人心里猜疑说，或者约翰就是基督啊。所以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什么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啊。所以众百姓领受了洗，就是耶稣也是也什么也受了洗啊。当时说，但是耶稣受洗的和众百姓受洗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一受洗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什么天就开了啊！天一开，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我所喜悦的。那么洗礼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除了耶稣以洗礼作为他传道的开始之外，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也以洗礼作为对他学生的传教的大使命。是吧？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去，是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吧？奉父子圣灵的名，即是表明洗礼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种举动，是吧？父子圣灵的名，从此呢，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像这个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救我已经死去。旧事已过，重新获得生命。所以基督徒应当以这种洗礼作为我们生活信仰的这种指标啊，基督徒这种信仰的指标啊。十一，改洗礼呢是让我们改换一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下面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刚刚受洗的人要清楚的知道啊，受洗不是结束，受洗是什么？新的开始。以前啊，一切不符合圣经的言语、行为、心怀意念，都要完完全全的改正，你才能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才真正的住在你心里边啊！圣灵不可能住在一个有脏的地方的啊，有得罪神的地方的，不能同时存在。所以说，你回家以后，在神面前迫切的、流泪的祷告，向神认罪：我以前有什么罪，我向你认，我不让人知道，人不是神，我要向你让你知道，是吧？你向神认罪啊，然后神的灵、圣灵就充满你。所以要完全的改正，要努力的改正，或者说你说哟，我以前啊想改改，但是总是改不了一些坏毛病。但是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灰心失望是属于魔鬼的诡计，记住啊！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要多多的研读圣经，多多的向神祷告，参加聚会敬拜神，多多与弟兄姊妹交通，在近短的时间内学会基督徒的处事原则，要虚心的学习，你的言语行动都要安静，不可急躁，要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全心、全身、全心、全时间奉献给神啊！所以 一个新造者，我再说一遍哈，愿意把自己的全身、全心、全时间、全财富全部奉献给神。一个新造的人，我不属于自己，我就是耶稣啊！我现在活着的不在我，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哈啊，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在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刚刚受洗，我们要记住啊，要。无论是你受洗的年龄有多大啊，你都能为主做出超乎想象的伟大的事工。不要后悔，我太老了啊，人家这年轻人受洗早了一会儿，这个不再早晚。那在你在神面前有个心智啊，最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个石油大王叫什么来着，洛克菲勒是吧，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不信主啊，他呢是在这个他非常能干，生前的时候呢他能有做生意，不择手段赚了这个亿万的财富，据说他当时啊他的财富是全国的65%，而我们知道的一个大财富呢就是说叫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呢他的财富是全国的152%，是吧？还不如他呢，是吧？他是有史以来美国最有钱的大富翁，啊！但是呢，神没有撇弃他，到老了，悔改了，信主了，受洗了，啊！年老的时候，重生得救，啊！来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他对金钱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所以他领悟到他比是。他永远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圣经说的是吧？哎，所以呢，他就开始捐钱啊，这个给需要的人开始建这个大学啊。1892年的时候，他芝加哥大学他建立的啊，他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啊，然后呢，这所学校的范围的这规模非常庞大，他是他一手捐钱创办的。他请了充满智慧的宣教士，叫这个哈伯啊，这个人叫 William Rinney Harbor 啊，这个人他呢为首任校长，这 William 啊 Rinney Harbor 啊，据说是 one of the Americans leading academics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啊 ，Harbor helped to organize and served as the first.President of both institutions， 就是说他是两所大学的什么啊，校长，第一任芝加哥的校长啊，所以说，但是哈伯呢，he died of only 49啊，49岁他就去世了啊，但是呢，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请了他作为，所以两个人合作使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著名的学府。他在191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啊，为促进人类公共卫生及医疗设备努力，是吧？所以他还请了很有名的牧师叫 Frostick 啊，这个 Frostick 作为这个驻堂牧师，这每主日都在那里礼拜，去做礼拜啊，又在河滨教会对这个对面的一座大楼。这个作为总的事务所，这是哈，让各个教会啊，各个教派那个免费使用，啊，就称为 Church Box， 啊 ，Church Box， 然后 RAC 的总会事务所呢，就是在那里。洛克菲勒他和这个他那个哈伯不一样，他活了两倍，哈伯哈，啊，他活97岁啊，97岁高龄啊，又赚够了大钱。但最后呢，神给他为什么活这么长呢？他还得把他的钱再捐出去呢，得给点时间把钱捐出去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投资呢都会过去，但是在天上的投资是存到永远的。这谁说的？这就是他的墓碑上写的字啊，墓碑上写着，我们在地上的投资都会过去，但是在天上的投资将存到永远，这是他目标上写的字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了洛克菲勒的这种见证，不知道我们有何感想？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任主陶造，任主使用，你一定会一生蒙福，并且那日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这是完全可信的，实实在在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今天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又一次领受了你的教训，又一次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又一次与弟兄姐妹一同欢唱，在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可称颂的，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拣选了我们是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信仰你又是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今天决志来受尽又更是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就求主祝福今天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坚固信心的跟随你，更加的爱你，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愿意撇弃地上一切的所有来跟随你，直到那日。我这样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感谢主，今天我们当中又多了一些新造的人，其实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过去，都变成新的。接下来我们是奉献，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讲的，在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投资在天上的是存到永远。我们奉献也是把我们所有的摆在神的面前，不只是我们的金钱，我们也像刚才牧师所说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摆在主的面前。所以奉献是也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和基督徒的一个义务，所以你如果还不认识神，不知道奉献的意义，请让这个奉献袋从你面前过去传给下一位。我们在神面前跟神说，我在这里 Hineni， 请你差遣我。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想，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了名利，无怨无悔，我在这里。烧我，柴我，一年你，我 身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把我们你的子女召聚在一起，可以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你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因为您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创造了我们，而且在创始之初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虽然都有罪，但是借着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着洁净，归入您的名下，成为神国的子民。而且天父心里您说过，您是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而且您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感谢您今天加给我们八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通得这生命的粮、生命的光和生命的水。 Amen. 请您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引领用您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见证您的爱。亲爱的天父，而且让我们知道立定心志，我们虽然有这些恩典都是从您而来，但是您对我们也有所托付，就是让我们做这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来见证你，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因为您说过，您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让我们都愿意立定这样的心志，做您的精兵，所行的都能够逃离的喜悦，并且成为您可用的器皿。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您而来。那我们今天，让我们甘心情愿的献出一部分做我们的生工所用，求您赐给我们智慧和心智力量，让我们所行的一切事工都能够逃离的喜悦。以上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所求。 Amen. Glory be to the Father. Hymnal number 2. 我们用荣耀颂，我们来最后赞美我们的神，三一真神。 荣耀都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真神，世俗这样，现今这样，以后一直到永远，无穷无尽。阿门，阿门。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